哎，结果没想到啊，人沙特说了，绝不容人整容啊，绝不容人骆驼整容。 对，一经发现取消资格。 对对对对，所以呢，后面我们新闻当中会详细跟大家说一说。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由此引出我们的互动话题， 说 的就是 骆驼。 对，您最不能接受哪些东西是假的？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啊，比如说假的东西啊，但是呢，这个有些假的，其实你可能是特别不能接受的。 对，就是一听见就起急， 嗯， 是吧？ 就是我们在假的里边挑点你最不能接受的假的， 暴脾气的那种， 哎， 就是哪些东西是假的，您特别不能接受。 对对对对，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说一说，看到了无恙啊，就是您发的这个，嘿，这小猴秀的不错。 哎呦嚯，这个真的是啊，这么多早上起了的啊，独家记忆、雨轩宝贝儿、庞连元、四丫头。哇，有这么多人周六在上班啊！ 行人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大家好， 欢迎欢迎啊！ 说说啊，哪些东西是假的，你特别不能接受 啊？好，还有叶飞啊，欢迎您，欢迎您，看到您了，这个图像很美啊，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和您说说新闻，聊聊天。 嗯， 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哪些东西是假的，您是最不能接受的，你千万不要就发一个字儿啊。 死丫头， 哎，你可以说说，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它？ 当然说理由了。 那 360度全死角啊，全都是死角啊。 好， 那个，那您还住得去吗？女友是假的，最不能接受。 哦， 不爱我你就说， 不是女友是假的，你当时怎么找的呀？ 还有那样啊？ 他指的是女友的感情是假的 啊，不是说塑料人啊。 哎哎，好， 我看有那国家的人就爱着塑料人。 哦。 感情是假的，是有点难。 人家那叫就是不叫塑料人， 叫仿真。 他叫什么来着？哦，忘了啊。好，反正 还不如我这个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还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嗯，先来关注一下地铁28号线原 CBD 线已经开工建设了。 嗯，还有市政府将免费向市民提供30万张庙会门票。 大洋路农副产品市场日前开启年货节， 还有铁路春运下周四拉开大幕，部分线路票价有折扣哦。 嗯， 接下来还有旅行青蛙消防隐患图在网上走红了，那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是人大代表，是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总经理丁树奎披露说，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的第二期建设规划当中的所有线路已经在去年年底前全部开工了啊。其中备受关注的28号线，也就是原 CBD 线也已经开工了，除了服务 CBD 之外呢，还会预留南北延伸的条件。此外呢，北京市也正编制第三期建设规划，预计在今年编制完成，将重点支持副中心的建设。28号线本期实施线路全长 6.54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全线共设8座车站，一半可以换乘啊。其中呢，东大桥站可换成6号线、17号线。京广桥站预留换乘10号线，光华路站换乘规划当中的R4线啊，还有大郊亭站换乘7号线，燕房线主线去年年底已经实现开通，支线则已经开通了，叫饶月府站还是饶乐府站啊，引出，那全长大约 6.015 公里，均为高架线，共设置车站3座，老城区站、还有固山站和周口店镇站。 固策站，我又看了一下，这一侧 固策站， 对对对对，哎，不过那个饶什么府我也不知道，大家有在那附近的可以告诉咱俩一声， 对，我们可以马上查一下啊，你也跟 我 们说一说啊。 来来说说民生消息，今年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呢，着力推进以工地290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住房 和600万平方米商品住房的建设，尽快的形成市场供应。那么今年呢，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50000套，完成棚户区改造2.36万户。另外呢，在调整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布局方面呢，多所北京高校也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嗯， 今年呢，北京城市学院要启动顺义校区3期工程，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昌平新校区建设也将全面开工。 嗯， 那在去年底呢，北京工商大学良乡校区2期工程已经全面开工了，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1期工程主体结构都已经封顶了。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市文化局局长陈东最近做客市民对话一把手时就说了，2017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2.4万场，是当之无愧的演艺之都。那为了满足市民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文化系统准备了丰富的文化大餐，一是舞台艺术，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包括话剧、歌剧、舞剧、曲艺等11个门类280多场演出，还有一个特殊板块叫戏运动京城，那京津冀3地啊联袂演出。 嗯， 从大年初一到正月15将会连演25场。另外呢，春节前后群众文化活动方面呢也是丰富多彩，全市有400多项各类文化活动，包括民间花卉、讲座、电影放映、展览、游览、游园、冰雪娱乐等等啊。最受欢迎的当属北京的春节庙会，还会按照前两年的做法精选10大庙会，举办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活动。那北京市政府呢将会免费向市民提供30万张庙会门票。他还透露了说，北京城市副中心呢将按照高标准打造文化设施，其中剧院、图书馆、博物馆3大场馆也已完成选址，目前正处于招标过程当中，预计今年内开工啊。 嗯，咱也这个感谢一下像好名字呀、刘月龙这样的朋友啊，跟咱说了是饶乐府、 嗯、 快乐的乐、 饶乐府，谢谢。 不敢说所有地名都认识啊、我们也长了见识了。再来说说顺义区啊，这顺义区的有关人士就透露说了，新国长的2期、3期项目规划方案已经出炉了，总建筑面积达到185万平方米，这是新国展1期总建筑面积的将近5倍。 嗯， 项目预计总投资大约390亿元。嗯，真多。 嗯， 2期主要承担展会举办等功能啊，3期呢主要吸引会展服务、文化创意、商务金融、住宿餐饮等企业入驻，预计2024年竣工并且投入使用。2024年，这是多少？6年后是吧？ 哇，很快啊，这个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快感觉啊。 到时候我就30了。 嗯嗯，位于朝阳区18里店的大洋路农副产品市场日前开启年货节。那随着春节消费旺季的到来呢，大洋路市场将会提高10%的供应量，市场和生鲜直营店过节期间都不打烊啊，确保价格会稳定。 嗯，过年呀、除了置办年货，有的人还愿意去换点新钱、新票，对吧？金鸡辞旧岁，废犬闹春来啊！对于把去银行预约兑换贺岁生肖币当成春节年俗的市民来说呢，前晚是个不眠夜了。第一批2018狗年生肖纪念币从昨天凌晨0点开始预约，短短40分钟之内啊，全市通过电子渠道可预约的636.8万枚纪念币几乎全都被抢光了，线下网点也约出去30%。 哎呀哈， 哎，这也是一个独特的有年味的感觉哈，喜庆热闹， 抢钱啊！来看一下，北京市中小学生昨天开始放寒假了啊。今年的寒假一共是4周2天，新学期将于2月26号开始。减负依然是今年寒假的主题词之一，而不少学校今年的寒假作业主打实践和传统。哎呀，现在感觉四周。好快呀， 四个星期哈， 对呀、 那不就一个月加2天吗？ 对，其实感觉过得这会很快， 这寒假一般都短，寒假短， 哎呀真是，这就早上起来开车不堵的好日子马上就结束了。 你要当了家长就不这么想了。2018年度国考笔试成绩也已经公布了，国家公务员局呢近日发布了调剂公告，部分职位笔试合格人数没有达到规定的面试比例的，需要面向社会公开调剂补充面试人选。根据5:1或3:1的面试比例，1163个职位上有3177个名额昨天起接受调剂。目前呢已经有83474人进入首批面试名单。 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北京市公益红娘，也就是朝阳忆恋，忆是字母忆啊，恋爱的恋。那朝阳忆恋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在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启动，这个平台由朝阳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和北京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共同建设，就是为了单身人士打造的集交友、征婚、婚恋于一体的交友联谊平台。30名朝阳婚姻家庭俱乐部的单身人士筹为了首批上线会员。朝阳忆恋上线之后呢，还将开设心理咨询、婚姻服务、两性服务、亲子教育等板块，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朝阳区目前也正在积极开发朝阳忆恋 APP 上线，预计年内可以上线啊。那这个反正我们说一会儿看看大家的假的里面有没有，比如说这个虚情假意啊等等的啊，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大家能找到自己的真爱。 像冬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俺老孙 转身山河裂开，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不心里听锣鼓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声 大声 大声 大声， 我是西天大声 大声 大声 大声 大声 大声， 你的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你擦亮金箍棒的神马， 对，为什么放一首齐天大圣跟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衔接一下呢？因为我刚才觉得齐天大圣啊，他是最早的制甲者和就是最有名的制甲者和最有名的打甲者，你看他会72变，是不是他能变成各种东西、就是、 但是他这变的时候是为了打假、 对他打假、对吧，火眼金睛什么东西都逃不过他，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你这歌也有这个迷惑性， 哎、好， 开头的时候是听着那个，后来听着不是了、 这个是最早的时候，以前每到不是也是放寒假了送给孩子 们的，马上就演了，马上就 演，对对对、就这个音乐是无数小孩曾经模仿过的声音， 咚咚咚咚，对对对， 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惠子说这歌带劲，来吧，看看大家最不能忍受的， 对对对， 什么东西是假的啊？ 韩卫东说了，这钱呢？ 那啊，这 还得这那这当然， 这钱是肯定是 啊。 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可爱的多老梁就说了，其实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假药，因为耽误治疗还害死人， 这个、 就必须要坚决消灭掉。 对对对对对，王子说不不不，这假话最受不了了， 哦、 你逮不着哪句是真的，你不知道怎么办好啊？ 哦，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很多假话啊、就要学会分辨。嗯， 大帅你最帅了！ 哎呀，好， 你 这是真的啊！ 那刚才说的我说的不太明显。 来看一下荣耀的斑马说了，说早上好主持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虚假的养生信息。这比如说一种东西啊，专家说吃了有好处，一会儿别的专家说又不能吃，弄得家里老人呢是五迷三道的，你说闹不闹心？这个我跟你非常有认同。 这还是得具体听大夫的，不能简单的讲。 就是我就是特受不了有些专家说这个早上不能空腹喝牛奶，嗯好，早上不能吃空腹吃什么？ 这是跟个人体质很有关系的。 对，早上不能空腹吃饭，你好。 那你这不是吃饱撑的吗？ 对，是好家伙，看看您那还有吗？ 程学亮说、鱼香肉丝里没有鱼。 那、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好， 这我都受不了。 你还准备是去饭店弄个老婆是吧？哈， 老婆饼里想找一老婆，没的你。 好，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继续跟您说新闻。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不过刚才你放这歌， 嗯， 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哦， 就是网上有那个视频做的特别真，就放这《西游记》的原版的音乐， 哦、 然后配着是那个雅尼演奏会的 嚯 视频、哦，他那个人剪辑的还特好。 哦， 说你看雅尼演这个天宫训音啊，因为这个音乐不是叫天宫训音嘛，哎、演的可好了。我还想，哎，他这个演过了吗？其实不是。 那、啊、好。网上能人多， 一度我就相信了、 啊、能人多啊！来看一下铁路方面的消息 啊，随着春节的临近，一年一度的铁路春运大幕即将拉开。2018年春运自2月1号起到3月12号止，共计40天。那北京局呢，预计客流将会呈现出节前相对分散、节后高度集中的特点，就是放假的时间不一定是吧，开上班的时间都一定哈。说北京地区发送旅客1485万人，同比增加同比增加51.9万人，增幅达3.6%、啊、 哎，有个预计呢，2月12号、嗯、也就是咱们农历的腊月27是节前的出行高峰、 哦、 日发送旅客突破100万人。 哦， 节后的出行高峰呢是农历的正月初6，2月21号、 嗯、 日发送旅客呢将突破105万人。 火。 2018年春运呢，北京局节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79对，包含动车组38对，节后呢安排增开旅客列车77.5对，含动车组38.5对。节前客流主要集中在济南、荣城、烟台、长春、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郑州、汉口、西安、成都、重庆等方向。 嗯， 大家都关注一下。 另外呢，春运期间，铁路部门最大限度的安排高铁动车组列车，这个叫重联运行啊，扩大高铁运输能力， 嗯、 重点增开京沪、京广、 京秦、 京哈、京宝等客流集中方向的高铁动车组，增开东北兰州、郑州方向的旅客列车，所有去往京津冀以外地区的增开列车呢，改变卧铺代替座位的售票方式，按照卧铺定员发售车票，提高旅客乘坐增开列车的这个舒适度啊。哦， 那么老远嘛， 对对 对， 老坐着， 不光能让您坐上，还能让您坐好啊。 嗯，此外呢，在春运期间，旅客发现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购票，造成行程冲突不能购票的时候呢，可以在互联网上举报后继续购票，也可以到车站指定窗口填写举报冒用身份信息告知确认书之后来购票。 嗯， 举报情况一经查实呢，铁路部门将锁定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购票的用户， 嗯， 依法保护旅客的权益。这个我之前还遇到过。 哦，被人冒用吗？ 就我用不了了，说人家这个已经、啊、我拿我身份证登不了，说我这身份证已经登了、 哦、 然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一下就弄好了。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应该是你在网上有买过什么票啊或者是什么的，我上次就是用抢票软件抢了一下票，结果就被盗了啊。来看， 太可恨了啊、 嗯、接下来说一说一个这两天特别火的，就我们也说过叫旅行青蛙啊、 哦、 但是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说。 对 啊，就是在24号晚上啊，这个公安部消防局官方微博也发布了一张旅行青蛙的游戏截图。那这个图中的绿色的旅行青蛙坐在自己的家中就餐，乍一看呢跟这个网友们手机上的游戏界面没什么不同、 嗯、 但是你再仔细看发现场景当中好几处被画了红圈，然后呢还标明了几个字叫消防隐患啊。你看人家咱们这个消防局的消防战士们，人家是用这种方式提醒大家， 又专业又有趣、啊、 哎，在哪里有消防隐患，比如说贴在墙上的便签属于可燃物、嗯、不宜在床头堆放，另外呢室内木柱和木质屋顶属于可燃材料，其中还存在叫违规搭建夹层的安全隐患 啊，因为它中间搭了个木板嘛、 啊、 看这图、 啊、 就能看出来、啊、它自己搭了一个木板是上下两层嘛、 啊、 这都属于违建、 啊、好好然后呢而窗户上安装的栅栏会影响逃生， 对，这种防盗网呢影响逃生、 嗯、 还使用了明火来照明、嗯、这个也不好、 哎、呀 啊，基本上是这几项吧，比如说使用了可燃材料装修梁柱顶、 嗯、 啊、 嗯， 哎，这都不建议大家日常来使用。当然，虽然是个游戏，但是通过这个游戏呢，有让大家有这种防火安全的意识， 哎， 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最主要是借助大家现在关注度最高的一些事情啊，来这个给大家普及啊，这是特别好的。好，祝大家冬天快乐。 却让我有点快乐，

哎，但是这戒烟其实有点难度 啊，对对对 对 对， 阶段性， 有的时候是就是比如说他未必是比如说说到没做到啊，他可能是 挣扎， 哎， 挣扎了七年， 哎好， 因为反正有点长， 我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啊。还有你那老板也挺过分的，要不要不要给我希望是吧？ 不是，要不然 给我希望又让我失望， 要不然你都换换是不太好的哈。 你这样，你这样， 啊、 我建议你事儿干 啊， 我建议你这样，你跟你老公说啊、嗯，是这样，如果你再戒不了，你每年给我油补，你好吧？烟补 一次性解决俩问题， 哎啊， 健康损失费、 嗯、好、嗯，您那还有一个啊， 对，绿湾，我这受不了这个假的那视频。什么一会儿这个是塑料的，什么反正老年人你说对这分辨能力都很弱呀，不知不觉不就成了这个 有的 造谣者的传播者了吗？ 对对对对对， 我们得对咱这以后就是别轻易传， 嗯， 哎，看完之后都存疑，这网上编的视频，他有的人吃饱撑的， 嗯，还有 Lonely 说了，比较贵重的物品是假的，其实是最让人恼火的，比如说假金假玉假的电子产品，想起了一个段子啊，说什么就是。反正各种吃饭是假的什么东西的啊，对，其实这个呢因为你花了大价钱然后买回来一看是假的心里肯定疼啊， 它这个概念是对的，比如说情谊这东西也挺珍贵的 啊， 它是假的你就最接受不了， 嗯， 因为你很珍惜它嘛， 嗯， 对不对、 嗯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您最不能接受的这个什么东西是假的啊、嗯、好，咱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好， 嗯， 这个本市首届冬季运动会计划年底就举办了、 哦、 啊、 哦， 该练的抓紧都练一练，像大帅呀。 哎呀，我、嗯、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们普通市民应该怎么参与啊？ 你看啊，申、嗯、冬奥成功之后呢，咱北京提出了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 好、 啊，在正在召开的市政协会议上呢，如何实现冰雪运动的推广和普及，成为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嗯， 冰雪进校园、运动场地、专业教练等成为关键词。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学才表示，全市正在大力推广冰雪运动， 嗯， 并且计划今年年底举办这个本市首届冬季运动会、 嗯、 啊。 那到2022年呢，全市参与冰雪运动人口规模将会扩大到800万人。孙学才委员介绍说，计划今年年底举办的北京市首届冬季运动会上，全市16区都要派队伍参加，并且要赛出各区的特色项目啊。 嗯，孙委员也就是孙局长还说了呢，北京市呢、 嗯、 目前组建了16支竞技冰雪运动队、 嗯、 哎，你不在这队里吧、这有点困难了啊，基本涵盖了所有冰上项目和部分雪上项目、 哎、 青少年是推广冰雪运动的重点人群、 嗯、 啊， 主要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啊 有可能，有可能， 嗯， 都得从娃娃抓起嘛， 嗯， 全市呢要进一步展开冰雪知识进校园活动，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冰雪知识、冬奥知识，亲身体验一下冰雪运动。比如说吧，举办700多场青少年冰球比赛， 哦、 计划将有3500多名青少年冰球运动员参与，还要和教委联合普及轮转冰运动项目。就轮滑转冰上滑嘛、 哦、 使青少年通过这个轮滑运动掌握冰上运动的知识和技巧。哎，轮滑你会吗？ 轮滑会啊，就 哦，那你有点希望了。 4个轮的，哎、来看，来看一下啊。当然孙学才也说了啊，如果就是普罗大众能够参与的，你像比如说还会打造一些冰雪特色小镇，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玩玩，是吧？ 那必须的。 还有京张冰雪旅游带，那在全市范围内也会增加冰场，要求每个区至少建成一片有效面积不少于1800平方米的冰场，为市民体验冰上运动提供支持。 这都可以参与和体验，是吧？ 嗯嗯嗯， 北京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正在飞速的增长，每到周末呢，北京周边的雪场几乎都是爆满的。 没有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市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干部李妮娜给出了建议、 嗯、 大范围的推广旱雪滑雪场。 嗯，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人家说了，相比常规的滑雪场呢，在旱雪滑雪场进行滑雪运动难度相对较小，更为安全，适合初学者和一般市民使用。旱雪滑雪场不受季节的限制，可以满足市民一年四季的滑雪需求。旱雪滑雪场呢，受场地限制也比较小，在城区的社区、公园、体育场馆，甚至学校的操场上都可以建设。更重要的是，北京不是水资源丰富的城市啊，这个旱雪滑雪场是用一种特殊的塑料材质制成，不耗费水资源，更加环保。 火， 哎，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比滑雪场它就不是真的，但是这个就很好玩。 对，这个是能接受的假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效啊，对吧？像我这种担心自己摔坏的人， 好好， 我感受一下。 你这不是摔倒，还是你甭管在哪种材质上摔都能摔坏啊？来看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成， 这个去年率领匈牙利 U19 国家队征战熊猫杯的主帅马库斯杨很有可能将会加盟北京中国国安队啊，并且担任球队预备队的主教练。如果一切顺利，他和助手将在新赛季开始前正式率队训练和比赛。而此举也被认为是中赫集团大力打造国际化职业化球队的一个重要举措。其实这两天我们听到了一些中赫国安队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些消息，比如说让这些小球员们走进校园啊，就是跟牛栏山学校合办这个合作办学啊，让他们在文化课上也不掉队啊，这个是特别好的。 对对 对吧， 牛栏山学校不错呢。 哎，真的， 我能代表大家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球迷可能都懂，非球迷那天我被问了我也不知道。像咱们这个 U23 U19 U18 这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年龄 哦， 23是指的比如说是23岁年龄段的啊，U19 19年龄段的，还有U16 18，就是它后面这个18、 就是、年龄段， 它是指的是年龄 啊 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对，在这个年龄段层、 是不是人数 啊说人数怎么老不固定啊。 好家伙， 我说 18个人 不是 啊 18个人19人踢、 对，23个人、不够站的了。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说中超揭幕哨未想主场争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近日呢，中国足协中超公司福特宝公司正在为新赛季超级杯赛中超揭幕战日程安排及联赛对战形式的确认来争分夺秒。那据了解，天津泰达在众候选俱乐部当中脱颖而出，将会承办3月3号举行的新赛季中超开幕式，并且领衔主演揭幕战。而下个月27号超级足球赛的举办地原计划安排在上海进行，但因为比赛一方是上海申花，而广州恒大不愿意做客比赛啊，中国足协仍需要对此问题仔细斟酌。 这还可以说我愿意不愿意吗？ 这个如果因为你比如说它是一个一场球的比赛，就是说、那就这一场、你凭什么你放他主场啊、对吧、 可以提出这样的 对、或者是怎么着， 不是说任性、 对对对、那我们看一下，距离2018赛季国内职业足球揭开战幕啊，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赛场内外已经是暗战烽烟呐。 这也是个决力啊，是不是？因为你就像你说的，就比这一场定胜负。 对， 那他占点便宜，那可不我就吃点亏了。 对对对对啊。好，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个这个羽毛球方面的一个消息吧。 2018年呢，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印尼大师赛呢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角逐，中国队呢有喜有忧啊。何冰娇激战三局以2-1淘汰了奥运冠军马林，闯入女单四强。郑思维、黄雅琼呢复仇成功啊，进入了混双半决赛。双线作战的张楠在男双当中晋级，而在混双当中呢遗憾的被淘汰了。 有喜有忧啊。挺好的，我们希望这个是多点开花啊，这个叫怎么，有对手才有意思吧啊。 我每周都打羽毛球啊。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这个聊一聊互动话题，你有哪些东西是最受不了是假的，如果你收到一个假的礼物会怎么样。 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不敢肯定另一种相处的难度，怀念不安的追逐，想象安定的归宿。我愿意，我义无反顾，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揣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把你背在我的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好的给你，坏的让我一个人停住，只怕为了你幸福不好意思再诉苦。要让他们都羡慕。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您最不喜欢的这个假的东西是什么啊？小荣蚊子说了，我要收到假的礼物，我要看是谁送的礼物，如果是我喜欢的人，是我是不在乎的，但是我会找时间问问这礼物的出处，然后去哪里买的等等。哎，小荣蚊子就是，你看是一个特别知道这个怎么说呢，就顾及别人感受的一个人啊，就是说 不在乎啊，这不还得问吗？ 不要，他可能是想，那是不是他受骗了呢？然后呢，我要问问他哪儿买的，你看我自己去找找这地方，这是不是专门做假的这个啊？ 他 小荣蚊子，特别棒啊！好， 1670说了，我就受不了这个。像是这假行家里这假行家、 哦、 哎，你不懂就说不懂 啊， 有点冲 啊，好， 这明白呀、 啊、 买银珠，上银楼打银珠去， 好 是吧，买仨人， 嗯， 仨人都走吧，全给买喽，嗯，这还有跟咱对暗号的，看你们真不真 啊、 天王盖地虎， 好，不笑不出发啊， 宝塔镇着你， 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这个藏玉雪莲就说了啊，我觉得其实我最不能接受还是食品是假的， 嗯 啊，就是吃的东西是假的，不能接受，影响健康啊， 对对对， 但是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说，自打看过真实的谎言， 嗯， 只要是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说的假话呀谎话我都能接受了。 哦， 看来那个电影的影响还挺大的。 就是你原来的时候就是连善意的谎言都不能接受。 不，对，只要是假话都不能接受，就是原则性特强。 哦，火，你这不叫原则性特强 啊。 你叫心态脆弱，你知道吗？ 你这样，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一组实用资讯啊。欢乐中国人第二季将于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周日黄金时段播出。在保留第一季真实生活的核心基础上，第二季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创新性的提升，通过一个个平凡中国人的非凡故事展示国民风范。那欢乐中国人第二季除了海清、李晨和撒贝宁，还邀请了数十位具有口碑和社会影响力的中国故事讲述人，其中包括斯琴高娃、蓝天也、李玉刚、林依晨、周笔畅、周一围和侯勇等啊。 嗯， 故事将为每一个节目将为每一个故事打造专属二维码，用于全媒体渠道来传播啊。 这人还都挺吸引力的高的哈。对对，斯琴高娃、蓝天野这些老艺术家们， 嗯， 对吧。再来关注呢，周四晚上的时候由陈数、雷佳音、李光洁主演的幽默悬疑谍战剧《和平饭店》在浙江卫视开播了。这个电视剧呢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在一家名为和平饭店的酒店中，一群神秘的客人被封锁在一个闭合的空间内，展开长达9天的生死博弈。剧中呢，雷佳音饰演了热爱艺术的土匪王大顶啊，和萍水相逢的陈佳颖，也就是陈数扮演的角色，假扮成了夫妻。这几位演员也是 和平饭店啊，这如此有名的一个名称啊。 但是那电影不太好看。 那你说原来老的那个是吧？ 就是那叫什么《老板的故事》吧？ 啊， 谁周润发演那个电影一般。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由20世纪福斯出啊，20世纪福布斯吧？啊，不是 福克斯吧？ 福克斯吧？ 对， 20世纪福克斯出品的科幻冒险题材电影《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昨天开始在内地公映，这是2018年第一部与北美同步的好莱坞大片，也是整个《移动迷宫》系列的收官之作。 嗯，这个影响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它有原著嘛。 哎， 对吧。再来关注呢，去年由享誉国际的舞蹈家王媛媛首次跨界执导易卜生剧作《海上夫人》，作为刚刚成立的北京当代话剧团的首部大戏，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一鸣惊人。1月31号到2月3号，《海上夫人》将重返首都的舞台，在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王媛媛导演的这版《海上夫人》呢，由影视演员陈数主演。哦，首轮上演的时候呢，陈数的表演也受到了好评。陈数还就是学舞蹈出身的。 再来关注一下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花开盛世》，中国美术馆 馆藏 花鸟，就是馆藏花鸟画精品展啊，还有笔墨当随时代，弘扬新金陵画派精神江苏美术采风展昨天隆重开幕。那三大展这个构成中国美术馆的新年展啊，为观众献上新春的祝福。其中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是国内外第一次围绕徐悲鸿大型美术主题创作进行的全方位策展，也是徐悲鸿美术精品近1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展示并梳理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118件，展览将会展出到3月4号。 哎呀，来看看吧，一部传统的影片《碟中谍六》啊。 哎呀，已经到六了， 真是啊。主演的汤姆克鲁斯近日发布了剧照和片场照啊。场记板上还写了这个影片的名字吧，中文的翻译就是全面瓦解 啊。 正在片名曝光不久呢，导演克里斯托夫麦考利表示，影片所讲述的内容涉及核恐怖威胁。 好好， 哟， 这个 可不对吧， 不是，这都快拍成电视剧了啊。 马上超过哈利波特吧。 哎呀好家伙、嗯、真的是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大侦探皮卡丘近日正式开机。除了宣布开机的消息之外呢，官方还公布了一系列制作人员名单、嗯、真人版的男女主角已经锁定，曾经出演过大小谎言的 Kathleen Newton 和曾经出演过少年嘻哈梦的贾斯蒂斯史密斯啊，瑞恩雷诺兹啊饰演啊，瑞恩雷诺兹饰演真人版的皮卡丘啊，在电影当中皮卡丘将以 CG 的形象出现。 哦，就是动画嘛、哦、这样的形象。 对。哦， 但是后面这个消息就不太愉快了。 对，昨天 小朋友。 嗯，昨天我们说过这个消息啊、哦、就是这位就是著名的少儿节目天线宝宝当中丁丁的扮演者他去世了。但是呢、嗯、今天我们又看到啊这个。 公布了他的死亡原因。 对对对，跟大家介绍一下。 扮演者呢西蒙·谢尔顿·巴恩斯的死因是冻死的。这是英国警方已经证实了。哎、巴恩斯的邻居呢早前也透露过呢自己一直对这位演员的酗酒成瘾感到担心。媒体有猜测啊巴恩斯可能是因为醉酒倒在了街头，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下遭遇了不幸。那天线宝宝呢是英国广播公司与玩具娃娃公司制作的少儿节目。在天线宝宝当中呢巴恩斯所饰演的丁丁个子最高也是最绅士的天线宝宝、 嗯、 非常遗憾的是今年1月17号他被发现已经离开了我们。 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你看那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绿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看一看假的东西，哪些假的您是最不能接受的、嗯、波波先生说了，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假正经、嗯、明明内心已经非常澎湃了还要指责别人说话太露骨啊！哈，但是你也不能太 露骨， 太真的不正经， 太不正经也不行，对，这有点分场合吧，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 就跟我们那天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个男孩啊跟一个女孩 啊， 其实那个男孩本来有女朋友啊，结果呢、啊、对，跟另外一个女孩，就那个女孩迷眼了，然后呢就让他们两个在工位坐在一起嘛， 催催 说、啊、哎你帮我也看眼睛里有什么呀，然后那男孩说你眼睛里有我，哇，然后两个人就、啊、哎 那你这那就赖着男孩啊， 你看这就不是， 对不对，你这个250 这是真不正经，然后你看真的就出问题了啊， 这男孩不对 啊、嗯！来看一下， 让我去，我来帮你吹。 还有其他的朋友啊啊！

远远超出想象。 众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哎，现在突然来精神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 嗯， 我们俩是早起直播特别有意义。 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们的这个身后出现了一群小朋友， 对， 然后呢 特别可爱。 哎，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呢又有一块透明的大玻璃，然后呢小朋友就趴在这个玻璃上就看着我们，还跟我们摆手。 嗯， 就让我想起了， 就差点跟我们俩喂食。 就我动物园里的大海豚。 对， 我也跟他们挥手，嗯， 我们还雀跃了一下。 哎，小朋友们特别可爱。然后但是呢我就是被他们看到以后，我这心情还是很好的。嗯， 但是他们现在走了， 他们为什么去了另外一个直播间，不到我们直播间里来？ 我们俩这有优势，因为其他这个屋可能都是录播。 哎呀， 小直播， 小朋友们你们进来呀。 你别说，一会儿哇都冲进来了。 哇， 对，所以早上起来看来大家都很忙碌。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老师们应该也没休息啊，带着小朋友们来参观我们电台。 是是是 啊，而且呢，我觉得看到他们，我觉得心情一下子就来劲了，你知道吗？哎呀，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来上班的路上，当我困的时候 啊啊， 每当我看到那些就是身影很单薄的小朋友背着， 找你来了， 没有，对，背着一个大书包，你知道吗？就那些小朋友背着一个大书包，然后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寒风当中往前走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有什么理由好意思喊累呀？对不对？人小朋友 在车里吧？ 哎，对， 我就知道。 哎呀，好， 不过刚才这个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大帅啊，马上就成为他粉丝了。 没有，没有。 大帅实际上说到底呢，就需要 我叫大帅。 哎呦我的妈哟，就需要粉丝的滋养。 哎， 我们就来劲了。 来来来来， 今天早上起来互动一个话题。 哎， 就是当然假的东西都不喜欢， 对， 都反对，但是什么东西您觉得最受不了，特别难以忍受？ 哎， 你比如说这个摩托儿说了有意思的事儿， 嗯， 说我说我闺女吧， 哦， 她最怕的就是那个假模特。 哦， 商场里不特多吗？ 嗯， 每次逛街吓他浑身发抖， 哦， 看着连道都走不动了， 啊， 必须得绕。 哎， 但是甭管多远，他还老发现那假模特存在， 因为他老越害怕，他越留意那个东西。 对，你说，他说他是又怕又喜欢，你们说说这到底什么心理啊？ 哦，你看看， 只要特别严重， 他可能是一照模长得有点像个模特。 哇， 哎，没有是。我倒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我你一说假模特，我想起来，其实我特别害怕那种假发的那种，就是那个头 假发制品。 对对，假发制品，就是你把它戴在一模特头上，然后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晚上，然后呢你突然一开灯，就突然发现那边摆了一个这种假模特，然后假头。 啊，我知道，它只有一个头型。 对 对 对对，就你哎呦， 对，因为有点看不清楚， 就身体一剧烈。 当然了，这如果你要看见真的会更害怕。 对，好好好，对。 但闺女这个要不太影响没关系啊， 嗯， 因为小孩都会害怕，如果太影响了还得需要稍微干预一下。 哎，来，我们接下来读一位的啊，嗯，我觉得这位朋友发过来的特别的好， 哦， 如果今天早上有礼物我就送他了啊。他叫对猫说了， 别瞎许愿。 对猫说了 啊， 我最受不了假喜欢。 什么叫假喜欢？ 哎，假喜欢呢，就是说以前啊，我在一个公司做中层， 哦， 就做一个管理者吧。那手底下新来了一个实习的小孩，嚯， 哦， 别看年纪小，在某些方面倒是比我还高手。 比如说 、嗯，他知道我们家养猫吧？ 哦， 啊，那他就这小孩这个啊。也知道我喜欢猫，来了两公司有两个月吧，就自己也养了一只猫。哦，这小孩业务能力不行，养不养猫跟他最后能不能就是工作审核也没关系。后来自己知难而退就走了，离职的时候啊就把两只猫也送人了。 哦，他也不养了。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喜欢猫， 嗯， 他是因为哎管理者喜欢猫，嗯，那好我也养只猫，让你觉得你看。 人家能成为管理者呀，您这些小道行人 早就摸透了，他怎么上去的是吧？你就哎， 人家早就说了，这个跟您的工作审核没关系 没关系。他说我最讨厌就是这种人，不是真喜欢你就别养什么。 嗯、对对对对 啊，因为女朋友喜欢所以养，因为领导喜欢所以养，因为屋子里没有人气，自己害怕所以养。哎呀，能不能单纯的就是因为喜欢所以养呢？ 这 哎呦，我就 说的 特好 的。但是反正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因为领导喜欢所以养，因为、 哎、 因为女朋友喜欢所以养也有点道理， 这还算是一种付出嘛，对吧？ 他想了解女朋友为什么喜欢呀、啊，是吧、嗯？因为自己害怕养也还可以接受吧， 嗯，一种陪伴吧。 对对对， 啊、 反正你对他好点。 其实我理解，最猫就是说你干什么你要喜欢或者养什么东西，你别那么功利性的。 哎，对， 因为你功利性就容易丢弃他。 比如来我们广播电台工作， 嗯、 不要抱着出名的想法， 哎呀好， 要热爱广播，哎，有大帅在， 啊、 您也出不了名。 哎、好。季节文化说的 这也挺逗的啊！ 说他说什么 最最最最讨厌的一种人， 嗯， 明明知道结果还跟那演戏， 就是假人。 哎，这是一种 就是戏精，就是戏精， 嗯 啊，就是比如说，已经明知道结果了，然后在那个地方。 哦 哎，这说的怎么那么像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档综艺节目呀？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啊！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您在所有的假的东西当中，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假的？ 嗯，一会儿我回答唐小僧一问题。一起出发， 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咱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个 旅游 方面的消息啊。 对对对。春节在即呢，各大庙会陆续登场。昨天上午呢，在2018年石景山区冬季旅游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石景山区的旅游委主任安保喜介绍说，春节石景山区将有三大庙会同时登场，主打不同的主题，特色鲜明，各有千秋。 哦啊， 嗯， 这个叫冰雪邀约，首届北京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围绕体育和冰雪两大元素，现场将设置方形冰场、弧形冰场等专业冰雪体育设施，以及全民大冲关、城市斗牛、投篮之王等多项体育娱乐项目。 嗯，庙会设立了冬奥文化展区，奥运冠军将亲临现场， 嗯， 和游客互动。 哎，庙会还设置了分会场，启迪冰雪大世界，拥有符合国家标准的1800平方米的专业比赛级室内冰场，将进行全民专业滑冰体验，那冰球体验及教学冰上赛事等项目啊。 嗯，另外呢，石景山游乐园老牌的洋庙会景观将以浓郁的拉丁风情为特色，使游客充分感受拉丁艺术的热情奔放。 哎、 在50多项经典游艺项目、四海同春、五洲寻梦、花车巡演等经典项目之外呢，今年新添了西部战车、时光飞船、小丑转马等数十个新项目。梦想之星的摩天轮全面提升之后，也投入到春节运营啊。 嗯、 庙会呢还特别设置了萌宠亲子乐园。蠢萌的羊驼、可爱的英国矮马、泰国小香猪，哎，等等小动物在游乐园安家了，和游客零距离互动、嗯、啊！您得注意爱护它们。 对，在今年的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上呢，尘封六十余年的香界寺钟鼓楼将首次对外开放，沉寂近百年的钟鼓将在新春时节敲响。八座寺庙每天按风俗敲108响的钟声，使游客在钟声当中体会大自然的空灵与和谐。非物质文化遗产13档传统民间花卉也将会汇集西山，再现老北京拜庙走会的盛大场面啊！ 哎，大年初一的上午呢，福门将会打开啊，迎接广大市民，还有福寿等书法作品赠送给游客。既有这个外来品，还有咱们传统的民俗哈、啊 嗯， 感觉真不错。 好，再来关注一下，鼓乐喧天，礼炮齐鸣，烟花绽放，春联送福。 您这是白云到了是 吧？对啊，年还没到啊。有着1400余年的玉县豫州古城已经披上节日盛装，散发出浓浓的年味了。 哦、 我们说的是首届张家口年俗国际旅游节开幕。 哎，这是在豫州古城举办了盛大的开幕式。 嗯， 旅游节呢一直 持续到3月23号呢。这当中，张家口市将举办豫州古城贺年会、暖泉古镇中国年、古村古堡闹元宵、大靖门新春庙会，还有市民广场彩灯展，以及崇礼国际滑雪节这样系列的活动，十多项呢。 嗯， 欢迎大家都去感受一下。 哎，再来看一下吧。 天津 啊，日前颇有民国复古风情的天津社会山文旅港全面开业，那城南往事主题街区正式开街迎客，民国物语博物馆也会同步开馆。啊， 人家区域大，将近26万平方米， 火 城南往事、民国主题街区、民国物语博物馆、天津有礼纪念品超市、高端的酒店餐厅、温泉水世界、儿童成长基地、社会山广场购物中心，十几项的娱乐服务场所一体都在这区域当中。 哎， 就要这种全新的理念打造京津冀旅游目的地。 哎，那城南往事主题街区是社会山文旅港的重点旅游项目，致力于将民国时代与当代的传统文化互相融合，打造多元化的情景互动式主题街区。民国物语博物馆呢，是天津首家以民国社会历史故事为主题的独立艺术展览空间，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为观众带来有趣有料的民国穿越之旅啊。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最不能忍受的假的东西当中的假，哪些假的 就接受不了。 哎， 啊， 接受不了的。 嗯， timing 是个小朋友 哦，这应该是这个让小朋友给发的，小朋友应该是听到了我们的互动话题， 啊， 他说了， 对的对的， 他说叔叔我最接受不了假下巴，叔叔也接受不了。 叔叔看见的可能还比你多。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有的人 有假下巴。 对，其实真没必要。 哎，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 跟小鞋跟似的。 对，这些假下巴，其实真的是说一眼就能看出来。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因为它不和谐。 而且关键是，这些随着这些假下巴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这种脸型也越来越不值钱。 那可不吗？ 对，嗯，哎呀， 看着就觉得难受。 哎，好好。嗯， 三毛也说了， 嗯， 我受不了那睁着眼说瞎话的。 哦， 我认识有人，他们家孩子去年高考考560多分， 啊， 考二外，这不挺好的吗？ 对啊， 他不说他好，他非这么说。 啊 啊，我们能上那个北大、人大，我们都不愿意去。 哦， 啊，我们都考了状元，全校第一。 哎呀，哎呦，真是，哦， 受不了这样的人。 哎，这种人，我们刚才在讨论，确实是非常的多。 有， 就是明明可能就没干成这个事儿啊，就非得给自己找补个点面。 而且他干成的已经挺好了哈， 啊， 他还得说的更好啊。我们都宇宙第一了，我们都没去。 北大人大我们不去。 啊，不信你问大帅，你大帅你是不是能上北大？ 什么去？当年哈佛就剑桥他们校长，啊，跪在我们家门口，就城门跪雪。我跟你说，就范门跪雪。哎呦，我天哪！说孩子，啊，你赶紧来，你赶紧来我们家，快，你快来吧！我们听说了，你考了100多分，哇，天哪！ 校长东北人呀，啊。 哎呀，好， 你不得整点英文吗？ 哦，就是 please please help me help me。 校长掉河里了，这个。 然后，哎呀，我这是对， 就是 后来不要，我不去啊， 嗯， 我就是热爱中国。文化啊， 哎，赶紧去吧。哎，这唐小僧问这说，他说，哎，我也想去你们那儿参观一下。 嗯， 不是小孩让参观吗？ 嗯， 小孩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参观的，人来做节目呢。 嗯嗯， 他说就像那个10086那客服，我永远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好家伙，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哦， 我还去过。 哦，你去参观过10086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有过交流。 哎， 就在东边，离大悦城不远嘛。 是吗？那他们里边是什么样子？给大家 特别的空旷，然后高大的建筑，好多幢楼。然后一个隔间一个隔间，大家去忙。 它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那种隔断式的办公桌吗？ 是是是， 就是一个 每个人都戴着耳机， 一个小框一个小框一个小框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比咱们那个框大。 哦，因为他们通话不能彼此互相受干扰。 对对对，但是他们桌子并没有很宽嘛， 是 就是面前一个长桌，然后三面是立板，戴着耳机这个耳麦，然后跟那说话。整个那个园区绿化什么建设还挺好的。 哎呦吼， 那个地儿还有点历史的这个故事，这改天再讲了啊。 好，哎呀，这个 很神秘，我当时也觉得很神秘。 对对 对, 对， 而且好多人，你知道吗？ 是是是， 一下班哇哇，哎呦 哎呦， 还有大食堂。 对，你想想，我也是老是就是只是要话费的时候跟他们，对吧？通过电话，啊， 我当场要了。 嗯，好。 哎，为什么要话费啊？ 就是比如说给我算错了呀什么的啊。 哎呀，怎么老有人给你算错账啊？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我得关注一下我的财务情况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在假的东西当中有哪些假的您是最不能忍受的啊。 嗯， 好，咱们接下来说一说一些奇闻异事。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我能说一个我最受不了的吗？我最受不了就是这片花，我跟你说，就高磊路这片花，我决定删了它。 我不发言，万一你们俩要删我呢？我也不说。 哎，来来来，说一说这个奇闻异事。 好好好，就是 我们互动话题的这个。 对对对，在这个骆驼呀，在沙特是会选美的。 嗯， 骆驼居然也通过注射肉毒杆菌美容，您这能相信吗？ 嗯， 这就是事实啊。 哦， 骆驼选美呢是沙特阿拉伯的重要赛事，在每年呢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骆驼节期间举行啊。今年的赛事强调天然美，对于任何注射过肉毒杆菌的骆驼。一经发现当即取消参赛资格。 嗯，比赛主办方说了，已经有十几头骆驼因为注射肉毒杆菌被取消参赛资格了。选美比赛当中，参赛骆驼根据品种和毛色被领进赛道啊，评委根据个头头部大小、嘴唇是否能够包住牙齿、脖颈长度、驼峰形状和位置、眼睛大小、睫毛长度、鼻子弯曲度、膝盖状况等指标为他们打分。为了让自己饲养的骆驼看起来更美，有一些急于求胜的饲养者给他们注射肉毒杆菌。 对，人家这个沙特的骆驼节呀，是在弘扬传统文化。 嗯， 哎，今年的骆驼节呢，长达28天，将于2月1号落下帷幕。除了观看骆驼选美，游人还能参加一系列骆驼主题体验活动。 嗯， 比如说你喂喂骆驼，喝点骆驼奶。观看骆驼毛纺织品等等啊。骆驼选美比赛主裁判福赞马迪说呢，骆驼是沙特的标志，我们以前出于生活所需养骆驼，现在养骆驼则用于消遣娱乐了。 哦，哎，其实我跟你说，这些 不能忘本。 不是，这骆驼还真是有长得漂亮的，有长得不好看的啊。但动物其实都有，因为就是在北京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饭店，它里边也有骆驼。 啊，有三只骆驼、 哦、 啊，我们就当时围着看，哇，有一只特别美，就一起去的女生都围着那只美的骆驼 照相、哦、 我当时看了以后内心生出很多感慨，哎， 就外形不行，但 连只骆驼长得帅的都有合影， 没人理你啊， 我还不如只骆驼。 你看你看你的嘴唇有没有包裹住牙齿、 这个倒是有啊、你要按骆驼的标准来卡我，我倒是挺帅的。 睫毛长度呢？ 那是不行。来看看啊，这个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 这骆驼追求美，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嗯， 为了寻找美的网友，美国男生电邮发给全校同名的女生， 跟大家说这怎么回事 啊？说是这个密苏里州立大学的一个学习一个男孩啊， 啊， 他呢在一个社交软件上、啊、 交友程序， 哎，就认识就看到一个姑娘，然后他看到这个姑娘以后，他其实很心动，他本来想要向就是向右滑，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给你点赞， 啊、 我想跟你进 一 步了解你。啊、结果手一激动，咔滑左边去了。 那能怎么着？ 那就意味着就是拒绝进一步了解对方，甚至是就再也不跟他联系了。 哦 啊！哟，这男孩追悔莫及呀、啊！那他怎么办呢？他马上，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孩叫克罗地亚，哎， 啊、克罗迪亚， 于是呢，他就给全校所有叫克罗地亚的女生都发了一封邮件，表示说我愿意结识这个女生，请她去吃甜甜圈啊。当然后来这个故事是一个完美的大结局，这个女生呢，哎，还真让她给找着了， 哎， 啊， 收到这邮件觉得，哎，找的就是我呀， 啊， 因为她在邮件中提到她这个软件上简介写的一个笑话， 啊， 这名女孩叫克罗迪亚阿丽，阿丽就说呢，这个怎么听着像博士，告诉当地媒体她愿意给这名男生一次约会的机会， 哎，好，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这得有点韧劲儿，是吧？ 祝真爱啊！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好消息，美国也出现另一个问题， 嗯， 它的出生率下降， 哦， 出生率下降影响到纸尿裤厂， 哦， 纸尿裤厂厂商决定必须得裁员了啊、 哦， 因为需求没那么大，生产不需要那么多了。 哎呦吼， 这想象不到的事儿， 哎，真的是啊，这个随着美国出生率连年下滑，婴幼儿用日用品需求大减，以生产好奇牌纸尿裤为核心产品之一的叫金百利公司感到了切肤之痛啊、 嗯， 公司计划关闭或出售大约十家工厂，并希望退出或出售部分低利润业务，这些业务约占公司销售额的1%啊。 哦，削减5500多个工作岗位，约占现有员工数的13%呢。 哦，哎呦， 市场上没那么多孩子出生了，你都说服不了妈妈们买更多的纸尿裤。 是，人用不着啊，我买那么多纸尿裤干什么呀？ 这美国妈妈还不用戒子呢，要用戒子更买不了纸尿裤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全国卫生统计中心数据显示，美国总体生育率是从2007年到2016年间下滑了11%啊。2017年临时数据显示，30岁以下的女性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不再是纸尿裤、纸巾等婴儿用品的主要购买人群。与此同时，去年金百利公司北美市场消费品销售额也是下降了2%啊。哎呦，合着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了啊！ 你想想，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哈， 嗯， 方方面面有影响。但是我想，这人类还得繁衍生息才好，对不对？要不然你这怎么 没事 传承下去？ 有爱生的啊！好，接下来时间最后看几条我们大家的发过来的互动话题啊。 行， 这个小骆驼说了，我最受不了的是歌手假唱。 哦，你赶紧去选美吧，小骆驼，别跟我们这儿互动了。 对，说今天这互动话题就因为你啊。 这个巧克力说，我受不了那假的蛇，太吓人了。 好，这是逗人的玩具啊。小强说，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就是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的这件事情，然后说起来的时候， 哦、 一个劲儿的说，我就是为了你好， 对对对对，这不是 为了这个着想，为了那个着想， 就太会说 了， 有点虚， 哎，感觉太虚伪，就是。讨厌，最受不了虚情假意。 对对，哎、 啊， 普遍的其实是虚情假意受不了。 好的，还有杜金宇妈妈，我们也看到您了啊。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